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寒秋色渐近，对到 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第一时间便想到了1988年秋天陈慧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秋色》。其实早在88年年初的时候，陈慧娴就凭借着她的那张《闲情》晋升为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可是就是因为这张专辑的发行，也让她下定决心准备暂别香港歌坛，出去留学一段时间。因此当时的宝丽金唱片公司就在88年的秋天，按照他告别歌坛的这种心思，这个意图，为他制作了这张秋色大碟。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秋色里头，满满的是一种离愁别绪。听完这首歌曲，可能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感觉秋天真的是会发生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个季节也是非常适合用来思念的。正如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不管是秋的温馨，秋的冷感，也不管是暖色调的秋还是冷色调的秋，总会惹得人无限的遐想。而今天是秋分，我们在听完这首歌曲，梳理这首歌曲的情绪之后，我们也得普及一下秋分的相关知识，对不对？太阳在这一天会到达黄金180度，太阳在这一天几乎是直射赤道，全球各地的昼夜是等长的。而在这一天过去之后，太阳直射点会继续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北半球各地开始昼短夜长，即一日当中白昼短于黑夜，南半球各地是开始昼长夜短，即一日当中白天要长于黑夜。所以这一天被称之为秋分，也被称之为降分。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就是南北两极秋分这一天，太阳整日都会在地平线上。此后呢，随着太阳直射点的继续南移，北极附近开始为期6个月的极夜，也就是说没有白天，而且这个范围会逐渐扩大，然后再缩小。而南极这个附近开始会有为期6个月的极昼，也就是没有黑夜，它的范围也会逐渐的扩大，然后再缩小。是不是觉得大自然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想在这时间跟您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秋色》专辑当中的《人生何处不相逢》。在迎 慰问境况。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在每一个零点十分，很高兴在这道电波当中认识各位。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秋分，2018年的6月21号，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批复发布，同意自2018年起将每年的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在这时间要提醒各位，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秋分这一天农民是可以放假的，每家在这个时节都要吃汤圆，而且还要把一些汤圆用竹子或者说一些工具摊在室外田间地头，意图是粘雀子嘴，以免那些雀子来破坏庄稼。对，前面有说这个时节这个节气很多地方要吃汤圆。我发现了，好像我终于又感受到了另外一个节气可以不用吃饺子了。好，既然说到了丰收，我们来听一首可以闻见丰收味道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小军和他的山谷里的居民所带来的《我的家》。 青草。 全部是绿的，我的家是那神奇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相当轻松的一支歌曲，这是来自于小娟和她的山谷里的居民所带来的《我的家》。在这首歌里，你仿佛都可以闻到青草的味道。所以在这时间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在城市生活里面觉得压力大、生活节奏太过紧张的一些朋友，这个时节给自己放几天假，去农家小院住上几天，让自己真正的放松开来，也是不错的选择。提醒各位，秋分时节，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到了凉爽的秋季，南下的冷空气和逐渐衰弱的暖湿空气相遇，会产生一次次的降水，而这个时节气温也会随之一次次的下降，也就是到了那种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节。不过呢，秋分之后的日降水量不会太大，所以也不会有太大的降水了。此时南北方的田间耕作也有所不同，在我国华北地区有农谚语说，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哎，是不是就立马听出来了，华北地区这个时节应该种小麦了。而南方说秋分天气白云来，处处好歌好稻栽。南方现在还种稻子，想想看海南他们那边可能还是夏天种稻子，也不就不奇怪了。此外，劳动人民对秋分节气的这种禁忌还总结成了另外一条谚语，说秋分只怕雷电闪，多来米价贵如何。我突然觉得相当崇拜我们的祖辈们，我觉得总结这些经验的人相当了不起，因为他们在完全没有任何依据的状况之下，完全是靠着自己的劳作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真的不得不让人佩服。如果你愿意在每天这时节，我都希望带给你不太相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这种节气或者其他故事的一些小的尝试给各位。我们想在这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李健所演唱的《风吹麦浪》。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睛。 剑素演唱的《风吹麦浪》，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事情，很有意思。我小的时候家里是住着变电所的，你想变电所是一般在城乡结合部，它跟城市有点距离，跟农村也有点距离，所以它周边全是农田。我小时候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城里的孩子到了农村之后，麦子和韭菜是分不清的，真的有人把麦子割回去当韭菜当菜炒，所以让当地的农民是哭笑不得。而今天听这首歌，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误以为这个时节可以到郊外能看到风吹麦浪的景象。提醒各位，我前面特别提到了这个时节秋分是北方种小麦的时间，收割小麦还早，要等到初夏，大概每年的6月5号左右才是他们收麦子的时间。那你往前倒，风吹麦浪应该是在他们收麦子之前十几天，所以一般在5月过去6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可以到郊外感受听这首歌的那种美景。2007年，李健创作这首歌曲，然后收录在他当年所发行的《想念你》那张专辑。2012年，他又重新加工，这是一首比较简单而且很浪漫的歌曲，所以在编曲的时候，李健的这种要求就是一定要唯美，在风格上也是借鉴了很多电影的配乐，其中用到的竖琴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是真正的好琴，但是当时据说录音棚的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好最好的音色，所以演奏家一直是捂着它。2013年的春晚，他和孙俪牵手演唱了这首歌曲，可是因为他们牵手演唱了这首《风吹麦浪》，所以这首歌的知名度就上来了，然后让很多人都质疑，哎，这首歌跟陈百强的一首《错爱》很像，的确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是如果像很多网友质疑的抄袭，我都觉得好像不至于。艺术创作，我觉得难免可能会出现一些雷同的感觉，我是能够接受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不会赞同我的说法。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陈百强的这首《错爱》，你也听听看看像不像。 谁会知一见你万千说话忘掉作用，全身似觉浮空气里随处飘动，从顶到脚亦感觉到是有一个大变动，从空里过也不知乱滑动。情若去后就似心中冰封，情若到时无限心中暖，无

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夜已深了，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9月23号，秋分，在我国古典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当中有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之分为半之意，也就是一半的意思，对吧？那秋分这一个节气到来，在旧时便会出现哀家颂秋牛图。这个图是什么呢？会把两开红纸或者是黄纸印上全年的农历节气，然后还会印上农夫耕田的图样，名曰秋牛图。送图的人都是一些民间善言唱者，主要说一些秋耕和吉利不为农时的话，每到一家便会触景生情，见到什么说什么，说的主人乐了，直到他给钱为止。言辞虽然是随口而出，却句句有味动听，俗称这种演唱说唱叫做说秋，说秋的人便被叫做秋官。虽然相关资料当中有这样的说法，但我真的没有看过，没有听过这样的说唱，很是好奇。仔细想，我童年记忆当中好像有那么几年在变电所里面生活过，我遇到过到春节前后有送财神，也是见到啥说啥，是不是有着相同意蕴的这种状态？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叫那个送财神的人叫什么，是不是也叫什么官儿？好，不扯那么多，我们来听歌，宁夏所演唱的《南方的秋天》。 秋风吹走了夏天，而你能不能继续留在我身边？有点天真的再问你一遍，幸福能不能再陪我久一点？像那 夏的歌手所带来的南方的秋天。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这件事情，以前生活在南京，好像我们大家都喜欢秋天，秋高气爽，最美的一个时节。可是南京的秋天很短，也最多就20天，甚至有的时候10来天就过去了，就天气热稍微舒服一点立马就冷下来了，就是那几天你会经过3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对于秋天的感觉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定义它，只是知道哦，秋天来了，马上就要准备羽绒服拿出来了，是这种感受。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各位，美好的东西可能都是比较短暂的，所以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的享受它，好好的珍惜它。我们在这时间还是要跟各位继续研究一下秋分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我国古代将秋分分为3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虎，三候水始合。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的，秋分过后阴气就开始旺盛了，所以就不再打雷了。按照农历来讲，立秋是秋天的开始，而霜降则意味着秋天结束了，所以秋分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90天的一半。秋分时节，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都会先后进入到秋天，而且平均气温将会降到22度以下，北方冷空气团开始具有一定的势力，大部分地区的雨季是刚刚结束，现在是凉风习习，碧空万里，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丹桂飘香，蟹肥菊黄。所以再一次提醒各位，秋分是美好又宜人的时节，好好享受它。当然这个时节虽然美，也稍纵即逝，也要珍惜它。来听许巍的这首《我的秋天》。 逝的秋天，窗外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带着我的歌声是你心碎的幻想，你用你的眼泪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在每一个零点十分，很高兴在这道题目当中认识各位。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是秋分，在这个时节提醒各位，如果你对我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秋分的一些习俗，或者说一些小的常识，有什么不太一样的看法？因为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每个地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习俗，你都可以跟我交流。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在我国很多地方，这个秋分的节气到来的时候，有做面雀吃面雀的这个说法，而且这个时节秋高气爽，

想回到你怀抱。 风筝累了， 我看到了风的颜色。 这是赵咏华和李正帆对唱的《风的颜色》。我觉得每一个地方可能在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他们当地的习俗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现在比较紧张快的这种生活节奏和工作压力之下，我建议各位在假期到来的时候给自己好好放个假。我记得在年初这个全年的假期表出来的时候，有人建议在秋分和中秋国庆这个假期之间请上一个年假，你就可以休息将近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好爽。所以在这时间提醒各位，如果你可以休息的话，倒不妨全国各地走一走。如果现在你在闽南地区旅行的话，告诉你那个地方有一个不成节的这种习俗，叫做秋分吃秋菜。秋菜是什么呢？是一种野生的苋菜，当地人把这种野生的苋菜称之为秋碧蒿。每逢到秋分这一天，他们很多人都会到田间地头去摘采这个秋菜。你寻找它的时候，你会看到它是一种嫩绿的细细的这种棵苗，大概只有巴掌长短。采回来的秋菜一般都会用鱼汤一起来滚汤，而这个汤被称之为秋汤。当地还有一个顺口溜是这样说的：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年自秋，人们所祈求的还是家宅安宁，身壮力健。在这个地方特别要介绍一下这种野苋菜，它所含有的是多种的营养成分，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有助于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人体抗癌的作用。实际上这个闽南地区所谓的秋汤，也就是体现了咱们中医所提倡的秋天滋补的这种说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闽南的习俗更加典型，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味道，没有上升到所谓的这种中医学理论的高度罢了。好了，但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这个秋天都是健康快乐的。我们来听苏慧伦所演唱的《秋天的海》。 长半夜醒来，寂寞的幻想，多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被遗忘时候，它是否存在？他选择离开，也否定了爱。从那一天起，我发现自己某部分死了，不想要未来。大海不明白。 欢这首秋天的海，总感觉好像今夜月亮会从海平面上升起来。秋分在相关的资料当中有记载这样的一个说法，曾经是传统的祭月的节，如古有春祭日秋祭月之说，现在中秋节则是由传统的祭月节而来。据考证，最初祭月节就定在秋分这一天，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头的日子每年都是不一样的，不一定都是一个月圆之夜，而祭月无月则是大煞风景的事，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到了中秋。那今年特别巧，今天是秋分，明天就是中秋了，所以明天节目当中我将会跟各位一起赏月，说说有关于月亮的一些信息，包括一些传说。如果你愿意，记得明天可以继续来收听我的节目。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孟庭苇所演唱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啊，当然也要祝福各位节日快乐，明天见，拜拜。